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第101首诗《渡荆门送别》，作者李白。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山水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人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